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各位朋友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啊，就可以收听到平台上的精彩节目内容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要来聊一聊哈，最近咱们中国体育圈哈发生的一件大事啊，不是说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啊，大家想这个最近大事就是东京奥运会，但是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哈，其实对于咱们中国体育，尤其是全民健身这一块的影响，比东京奥运会，这个意义还要更加的重大哈。关心体育哈，了解体育的朋友们肯定也都已经观察到这一点了。就在前不久之前，国务院呢是印发了《全民健身计划2021到2025年》。这是一份这个由国务院牵头来印发的一个总纲，那么在这之中呢，也是对2021，也就是从今年到2025年这几年当中，我们全民健身水平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设想以及具体的目标还有标准哈。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一份其实影响了咱们体育界很多的这份通知哈。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哈常年啊都在从事着全民健身事业的一位资深的人士哈，来自于北京市徒步运动协会的副会长高斌哈。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欢迎高会长的做客哈，先来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是先打个招呼吧。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高会长哈。我向高会长肯定哈，已经第一时间就观察到国务院印发的这个全民健身的计划了，因为跟我们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另外呢，您肯定也从头到尾哈认真研读了一下这样的计划。我关于这个计划啊，首先看到之后我就觉得这份计划跟之前的一些体育的这种纲领性的文件哈有一个挺大的区别，就是它不是说单纯的一个政府牵头给的你一些这个比较大的框架的标准，它当中甚至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数字要求、标准还有目标。首先请问一下高会长，您第一眼看完这个计划，您的总体的感受怎么样？ 那么我总体的感受呢，就这个计划呢，首先还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一种发展思想。那么今天正好也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那么我觉得这份计划呢，首先它始终是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健身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那么特别是坚持了问题导向，那么补齐了以前的短板，包括一些强弱项，统筹了这个推进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的国家战略，进一步明确了继续构建和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形成了系统化整体化的部署安排，也就是说呢，这份计划比以前的一些计划或者规划呢更加接地气了，那么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看得比较容易，也比较容易理解，特别是有一种很强的获得感啊。你比如他这里面规划里面包括从公众参与全民健身活动的整体情况啊，包括场地设施、赛事活动，包括这个健身组织，还是对公众的大众健身的科学指导等方面，都是从民众的这种切身需求角度出发的，那应该讲呢，这个计划还是比较接地气，也是易于在下面开展工作，便于实施的。 这个接地气我们就可以理解为这真的是从我们老百姓日常的一个健身的需求出发，其实讲的事儿就是说白了就是怎么让我们普通的人民群众啊能够更好的接受到更好质量的这种全民健身的服务啊。 对，你比如这里面计划里面其中他提到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全民健身活动呢基本都是以公众自我参加，或者在一定的大众健身体育类的社会组织来进行参与的，那么这个规划里嘛，基本上都是说从过去原来是从国家层面或者政府层面开展的全民健身活动，那么引领到就是我们的 大众体育赛事活动，能够走入基层，能够带动我们，特别是各个省、各个市、各地区啊，包括有提到了一些县级的目标的实施。那么，通过逐级的增加这个全民健身的赛事活动呢，能够达到我们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丰富多彩的一个目标。那么这也是从普及啊与提高的角度来引领基层的民众能够积极参加全民健身活动和全民健身赛事。那应该讲呢，这个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啊，其实对公众的吸引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因为它能够首先呢，从科学性，包括赛事的组织、场地的保障，以及赛事规则，以及赛事的这种传播，以及特别是对于全民健身的这种赛事活动的科学性和专业性，我想这个计划里面提出了很多的具体目标。那么对于我们政府部门来贯彻实施和发动社会体育组织能够参与，我觉得具有非常好的引领作用。 您刚刚提到了一点哈，就是未来哈的一直到2025年，就是这份计划它截止的这个时间节点哈，在这当中啊，它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解决的方案。其实我个人感觉哈，比较重要一点也是您刚刚提到的，就是其实不仅仅是依靠政府力量来完成我们在这个总体规划当中提出的这些发展目标，其实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进来，其实也是这份计划当中所明确要提出的这么一环。 特别这个计划里面特别谈到了，就是我们过去的体育社会组织和大众参与群众性的这种体育活动的力度不足。那么这计划针对这个我们这个情况呢，就是在教中特别指出，就是可以很好的激发体育社会组织的活力。 是。 把体育社会组织建在民众身边。吸引更多人参与到体育组织当中来，从而更广泛的开展全民健身活动。那么应该讲呢，这个社会体育组织其实在特别是在北京啊，真是雨后春笋一样的在发展。以前我们很多的包括各个领域的全民健身的一些活动啊，比如说像以我们徒步协会为例，那也是在2012年开始成立的，那也是满足我们北京市日益增长的全民参与徒步活动的这种需要。那么先后开展了包括我们一些活动的赛事组织，比如说我们每年在各个区举办的徒步大会，比如说我们一些系统举办的徒步活动，那么包括特别是在去年疫情常态化之后，组织开展这种线上的徒步活动，那应该讲呢，这个活动还是丰富多彩。但是呢，如何发挥这种组织的作用，那么我们以前可能研究的不够深入。那么这次计划中特别谈到，怎么如何更好的激发社会体育组织的活力，然后把社会体育组织能够真的建在这些公众的身边，让这些公众呢能够找到组织，那么能够找到项目，能够找到我们的赛事活动，那么这是里面提的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在这点上呢，应该讲呢，因为有了组织，有了平台，其实它能够更好的能够对全民健身活动给予更科学的指导，因为它有组织的形式了，那么它在这个知识的传播呀，在了解公众的需求啊，然后在围绕公众需求进行科学化的指导啊，我想这对于发挥社会体育组织的优势，这次计划中提得非常明确。那么这也会对下一步像我们这种社会体育组织如何更好的发挥作用，也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是啊，就像高会长刚刚说的一样，其实我们这几年呢，我们节目也一直是跟咱们北京市徒步运动协会啊有非常深度的合作哈，每周啊我们基本也都会通过一期的这个节目哈，来邀请这个各种的这个徒步爱好者啊来讲述自己的故事，也包括我从当中其实也感受到，包括之前几次请高会长来做客的时候，也讲过徒步运动协会这个一步一步哈，从开始建立之初啊，然后发展到今天，在当中也是会做出了一些很多的这种新的尝试还有探索哈，比如说如何能够更加科学的让大家来进行这样的活动。其实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份这个全民健身计划哈，其实我们这个真的是北京市徒步协会现在做的很多的东西，其实已经是按照我们这回提出的这个计划的整个思路来进行了，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已经做了很多这样的尝试还有探索。 对，那应该说呢，我徒步协会在将近10年的发展过程中呢，应该是实践了一些全民健身计划它所提出的要求。但是这次计划呢，它是从政策，从各方面的这个服务需求， 以及特别是作为计划，对于下一步未来五年的全面建成指导，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呢，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科学健身指导方面的内容，特别是加强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建设。 对，这个是在总体要求的发展目标 里 边提到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嗯， 那应该讲呢，就是全民健身运动它有很大的特点，就是公众参与，而社会体育指导员呢，恰恰呢是在公众里面能够发现或者掌握一定的科学健身方法、科学健身指导的，无论是理论知识还是社会实践能力，都应该呢能够，就像刚才谈到计划里的，它更贴近于全民健身的需求啊，因为在身边的这种社会体育指导员，他本身每天也在参与这个全民健身活动，而且他能够通过他所学习到的或者经过培训的全民健身指导的知识，能够更加让他周边的这些社会公众能够提高科学健身的方法。这里面无论是徒步啊，还是一些包括什么像广场舞啊，包括像球类的一些公众日常经常参与的这种全民健身活动，都能够加强这种科学指导。而科学健身呢，也是这个计划中特别强调的一点，怎么科学指导，怎么科学健身，能够通过全民健身最后能够实现全民健康。我想这个计划中应该写的是非常明确的。 没错哈，就像高会长刚刚说到的，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啊，这个每人要拥有2.16名啊，这是在总体要求的发展目标当中明确提出的这样一个清晰的数字。那其实我知道咱们北京市徒步协会其实也在一直有这种发展这样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就是引导徒步爱好者更加科学的去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其实我们节目当中这个之前也说哈，经常会说，就是大家想徒步可能都会觉得啊，这是一个没什么技巧，你就走就行了哈。但是能不能科学的走，真正走出健康啊，别走受伤，或者说别让身体走的负担越来越大，这当中还是有很多。你别看走路或者说比如说现在跑步人也很多啊，别看大家都会，但真正能够跑队能够走队的人啊，其实也并不是那么的多哈，所以还是这个需要这种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我觉得咱们可以从咱们这个北京市徒步运动协会这些年的探索当中，我觉得也来展开聊一下这方面，因为这确实是总体要求当中所提到的一个，也可以显出哈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开展对于我们整个全民健身啊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作用的。咱们北京市徒步运动协会在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这个不管是培训啊还是其他这些方面，大概是我们是从哪年开始做这个事儿？ 我们其实是从2017年因为2017年开始进行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那么北京市应该是全国第一个把徒步这项运动作为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那么咱们现在每年跟那个北京社会体育那个管理中心啊都在进行这个徒步类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那么严格的按照一个是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的标准，那么增加了徒步运动的内容特别是在科学，像你刚才谈到的科学指导，然后包括对这个正确的徒步方法然后进行了培训。那么现在已经有大概有200多名了， 200多名 就是我们社会体育指导员徒步类的那应该在我们的各个区包括一些系统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对于我们现在刚才在计划谈到的比如赛事组织他们承担了一定的组织任务另外呢在这个徒步的活动过程中他们也发挥了这种志愿者就是科学指导的作用。那么第三个呢，他们在这特别是在疫情常态化，那么他们也在组织开展各个区的线上徒步活动那应该已经成为了北京徒步运动协会服务北京市徒步运动服务全民健身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工作力量和工作队伍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到2025年相信这项工作还会继续的， 但每年还会在做， 每年还会在做毕竟这里边有一个指标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2.16名其实我觉得这项工作呢，由我们这个徒步整个的徒步运动或者说咱们徒步协会作为一个整体的这个全民健身的抓手是非常的合适的。包括今天的节目要请这个高会长来，因为徒步运动确实它是一项 大家都易入门、都易参与的这样一项，包括那、我们就要马上说到这个总体发展目标当中的另外一个数字了，叫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38.5%。 对， 我记得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啊，我还跟一些朋友啊正好碰面，我们讨论了这个事儿。当时我们都说这个38.5%这个数字哈、啊，您有零有整，非常的具体哈、啊。 对， 我不知道高会长对于这样一个。发展目标它这样一个具体的要求是怎么看的？ 那么我觉得呢，一个首先呢就是全民健身意识的提高，大家应该越来越认识到了全民健身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越来越知道就是健身能够对健康有非常重要的推进作用，那么追求健康是以每一个人的一个生活的追求目标。那我想呢，现在呢，首先这个数据的制定，应该首先是从我们全民健身整体的需求来考虑的。就是现在，我最起码感觉到我们参与徒步活动的人，每年都比都有非常高的增长。我说是以每天以健身方式，并不是饭后百步走那种遛弯，而是完全以每天行走3到5公里以上的，他就是为了通过徒步来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那么这个数字在徒步协会每年的统计数据也是在增长的，就是并不只是为了满足于一种这种遛弯的状态，而是满足于一种大概会有速度，然后会有这种频率，然后会在一个小时时间能够完成3到5公里，就完全健身的，是在我觉得是全民健身的一种意识的提升。第二个呢，也就是说从设施的提供，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北京的绿道、步道现在四通八达，应该讲，北京的森林公园、适宜走路的这些，郊野公园，每年都在有非常大的增长，那么公众呢，为公众提供了一个能够在，这个城市里面能够行走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健身环境，这种设施的提升，也在能够实现我们这个数据，我想。这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物质保障和基础设施保障。第三个呢，就是随着特别是疫情常态化，随着我们一些线上活动的开展，那么走路呢，通过跟移动终端、通过互联网，包括有些物联网的这种合作，甚至于技术的应用，那么使大家呢现在这种在就像计划里所谈到的，大家对这个数据应用。其实呢有了更好的一种发展比如说在计划里特别谈到了，就是比如说我们通过我们运动人口的全民健身人口的提升，然后能够建立这种公众的数据库，然后能够提供运动处方， 是 其实它的这种全民健身的这种科学性和对生活的这种指导性，也是让公众越来越觉得就是全民健身更容易能够给他的生活、给他健康带来更大的变化。那么这种我觉得数字智慧化的，那应该讲呢，也能够有效的提升和实现这个目标。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啊，我觉得真的是，其实我们从一方面来讲啊，这种科技的进步啊，给我们这种大家的日常的，这种健身的需求是提供了很好的、越来越好的这么一个保障跟基础。但同时呢，也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健身需求的人口的基数进一步的扩大，才能够也是其实在反哺哈这些科技的公司哈，这些做技术的他们能够很好的发展起来哈。其实我觉得这两者是一个相辅相成的， 相辅相成的，也是相互促进的，也是相互提升的。而且你可以看这计划里面在最后一部分特别谈到了关于智慧化，在对全民健身的这种应用和保障。 是。 那么其实这也是。在以前计划里面应该提的是比较少的，但这次给它作为一个单独一个部分提出来， 是 就是作为智慧化、作为全民健身的这种保障，我觉得这也是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随着全民健身的这种多元化需求的不断满足，我觉得这也是计划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是啊，这是在最后一部分哈，单独提到了叫提供全民健身的智慧化的服务哈，然后推动线上和智能体育赛事活动的开展哈，支持开展智能健身、云赛事、虚拟活动等新兴运动哈。其实这个也是一方面，就像高院长刚刚讲的，现在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这样一个整个的大的背景之下，再有呢，其实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能够 其实使更多的人哈加入到全民健身，也就是不只是我们在线下来做了，在线上也是这样。另外您刚刚提到一点我突然想起来，其实您说的时候给我的触动也挺大的，您就说现在北京的这种专门的这种为全民健身服务的这种步道跟绿道，其实近些年好像就是近些年的事儿啊，之前十年好像都没有，就近些年我们看到建的越来越多，甚至有这么一种现象，就是之前啊我们找这个健身场所呢，我们要去到公园里边，去公园里边找步道，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情况已经慢慢发生转变了，已经是有很多，比如说我记得前一段这个昌平区啊，新开了一条这个42公里长的步道，串起了很多的公园， 对， 包括京西啊，首钢那边也是， 包括石景山， 石景山啊，对，也是啊，有一条这个步道，用步道串起了很多这个圈， 42.42公里， 对，也是四十二公里，所以我觉得这是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之前大家想都是以公园里边我们去找步道，现在呢是由步道来带公园，哎，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我们看到跟前几年特别明显的一个变化。 对，但你可以看到，就是在包括我们在北京东二环，其实呢，我们每天开车都在走这个东二环的环线，其实在东二环的那个滨河步道，现在已经有一条非常漂亮的是通过塑胶铺的行走。那么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通州绿溪公园也是5.5公里的非常规范的这种步道。那么包括刚才谈到的石景山串起首钢园的包括莲花池公园的42公里，那么包括你像顺义怀柔延庆这种随着这种绿化生态特别是园林部门所兴建的一些绿道，已经成为了公众每天进行徒步运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所。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步道建设并不只单一的来架设步道，它是有机的一个整体， 对 包括花卉， 对 包括绿化，那么包括一些区域文化的旅游的都聚集在这些步道。那我们通过最近来看北京市的 这种绿道的建设规划，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它就像一个线一样串起了北京市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 对 城市景观， 嗯 也是成为了北京市能够在生态文明建设很重要的一张亮丽的名片，就这个绿道， 是没错哈，这个绿道的发展哈，真的是哈，近几年就是真的，您刚刚用一词叫雨后春笋哈，您刚说的是这个社会组织，但是这个绿道，我觉得其实也是这样，我相信到2025年，随着这份计划的进一步深化还有落地哈，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绿道上的惊喜哈。未来我们现在看哈，北京城主要的这个联络项目，说二环呀，说什么地铁线路啊，可能等到5年之后，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首先在脑海中印象出来的北京是由什么组成，是由一条条啊健身绿道健身步道来组成的哈。我觉得这一天已经可以慢慢的这幅画面可以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 好，那今天上半段的节目呢，时间关系我们就暂时跟高会长先聊到这儿哈，我们稍事休息一小段的片花还有广告之后呢，下半段的界内界外栏目当中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这份全民健身计划当中的一些有价值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2.5北京体育广播，咱们现在稍事休息，稍后再见。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哈，不久之前国务院刚刚印发的一纸全民健身计划2021到2025年这样一个5年规划哈，从这份健身计划当中呢也可以看到哈， 党和政府对于全民健身这五年一个清晰的布局和规划哈，以及对于全民健身事业的重视。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常年哈都工作在全民健身工作一线的专家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好好的来解析一下这份计划。今天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呢，是来自于北京市徒步运动协会的副会长高斌哈。下面的节目呢，我们和高会长继续哈来探讨一下这份五年版的全民健身规划。我观察到啊，在这份规划当中呢，他提出了很多具体的目标还有要求哈，其中有一条，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比较引起关注的， 叫促进重点人群的健身活动的开展啊，这当中是主要提到了青少年。其实，这个关于青少年的工作哈，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啊，最近的几年，其实这个中央包括国务院一直都是非常的重视的哈。 对， 多次把青少年的工作提到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上来说哈。这个促进重点人群健身活动的开展，是作为这个主要的发展目标里边的第七条啊。 对， 在这份计划当中也提出来，首先就是提到了青少年的工作哈，包括啊提到了现在要减少这个青少年的这种肥胖啊、近视啊， 对 这样的一个问题。您觉得把这一块单拎出来哈，因为它整个是作为一块，而不是说在某一个下面啊，我们顺带提一句。 对， 当然这个计划当中也提到了有很多比如说要开展残疾人的康复健身活动，然后包括妇女农民，但这个都是一句带过，前面大部分啊都是在说青少年的。您觉得把这个青少年作为所谓的这个重点人群健身活动开展作为单另一条出来，这个把它上升到这个高度，您是怎么看的？ 经常有句话说叫少年强，做中国强。那么应该讲呢，青少年的体质和青少年的这种健康的发展是我们党和国家是特别重视的一个群体。那么它呢，既承载着我们国家民族未来的希望，同时呢，它又在，特别是作为青少年，作为一个孩子主体，它是每个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要的成员。所以他们的健康的发展，其实也影响到我们国家，影响到我们整个民族体制的发展。那么青少年群体呢，其实在，加强他的健身的这种方法、途径，以及这个他的运动的这种项目的选择。其实这次全民健身计划把他们作为一个重要的群体，我觉得既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其实也是对社会和政府们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怎么能够满足这个群体现在健身在特别紧张的学习的这种情况下，能够使他们的体质得到很好的提升。 对，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现在党和政府包括一些行政部门也在采取很多的方式啊，能够让他们第一在校园内能够有充足的运动和健身时间，另外也提出在校园外也能够为他们创造更好的这种健身的环境和健身的项目。那我觉得呢，随着这个计划的深入贯彻落实，那么青少年群体作为全民健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我们现在在想的，作为徒步协会来说在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在去年疫情常态，其实有些青少年参与了一些线上的活动啊，比如说线上的家庭的这种健身项目，包括有一些北京市的中小学开展了一些叫少年远足5公里，就是拉练的那种徒步的方式，当然是在疫情安全的这种情况下。那么我看到了北京市一个中学就开展了5公里的越野行走，那么这种行走对于锻炼青少年的意志品质对于提高他们的体质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么当然了，随着他们特别是我们这种全民健身环境的不断完善，随着更加符合青少年全民健身项目的不断的创新，我想青少年作为全民健身这个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应该在北京会有很好的这种发展。 所以徒步协会其实也正在想啊，怎么能更好的为青少年来提供服务啊。因为其实确实我的感觉现在也有很多的青少年开始参加徒步协会的整个的这样，不管是线上的活动还是线下的活动啊，但是一般好像都是好像也是以家庭为单位的， 对， 这样会比较多哈。你说单独来参加的青少年，像好像真的是相比于单独来参加活动的这种中老年的朋友要相对会少一些， 要少很多， 少很多。 因为其实在国外有一些是专门针对青少年组织了一些徒步活动 啊， 但是在北京呢，确实受环境 和一些各方面的影响和限制吧， 嗯 啊、这方面还一直没有突破。 嗯嗯，那确实在整个这个青少年哈这一大篇幅啊，这个讲完之后呢也说了啊，要研究推广适合老年人的体育健身的休闲项目哈，组织开展适合老人的体育赛事活动。其实我觉得这方面来讲，咱们徒步协会组织的这些线上和线下的活动其实已经是走在前面了哈。 对，应该其实在徒步领域现在我们近年组织一些活动，嗯，中老年群体还是占最多的。 嗯 啊，一个呢是首先我们的活动一般都组织在周六日 啊， 周六日，那么一些中老年人他们还是比较喜欢参加的。 嗯， 另外一个呢确实是徒步协会组织活动得到了各个区大力支持啊，现在应该讲在北京十几个区都有，每年都有固定的活动。 嗯， 而且固定的活动对于他们来说呢也是他们来通过徒步这种运动方式了解一些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走路。 嗯， 而且咱们很多区呢就把徒步跟比如文化旅游、文物保护甚至区域经济的这种推广结合起来了。 嗯嗯， 所以也使我们的一些徒步在各区也在创新也在创新。 嗯， 所以中老年参与的活动方式也应该讲比以前要更加丰富了。 嗯，其实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一点，其实马上我们又可以带出在下边一个，正好是连接在这个后边的，就是推动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其实，应该是从近年开始，其实党和政府啊一直在提所谓的经济要高质量发展，就是说我们现在经济不能还满足那种粗放式的，说我发展的特别快啊，粗放式的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现实现金的哈这种这个老百姓的需求了哈，所以一定要高质量。反正这回也单拎出来一项，叫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的发展，也是跟我们其实之前我们关于各行各业这种高质量发展的这个要求也是相契合的哈。我觉得这个高质量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词儿，我记得我当时看的时候就在这儿，我看了很长时间。我觉得这个高质量，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探索和值得我们去思考哈，如何才能够满足这种所谓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那高会长这个在基层一直做这种全民健身的工作，有很多年很多的经验， 对，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对高质量发展啊这个意见是怎么看的？ 高质量发展呢，其实我认为呢还是需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智慧化的支撑。 嗯， 我们以前咱们就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经济模式和我们全民健身的餐饮模式来说吧。比如以前呢我们传统的报名方式就是通过网络， 嗯， 那么网络的这种应该比以前打电话报名要更有科技性， 嗯， 那么省得他来跑来跑去了。但是呢高质量发展它有很大的一个标准，就这个标准是它的运动健身是否能够有高质量的成果。 嗯， 这个是显而易见的。 嗯， 那么比如说我们就单以徒步协会的这种报名方式来说， 嗯， 以前没有 APP 没有微信小程序的时候呢，那么报名就要到徒步协会来报。 嗯， 那么 就人到徒步协会， 人到徒步协会来报，哦，要扫描身份证，嗯，然后要签这个什么安全的什么保险的这些协议。 嗯， 但是呢他等于在健身的时候呢可能会成为他的一个生活中的一个麻烦， 嗯， 啊， 一个负担， 他来坐公交车坐地铁来。那么我们觉得呢高质量发展其中呢对于我们徒步协会来说，首先他要能够解决它的信息化的问题。 嗯， 那它信息化问题我们现在通过微信小程序通过 APP 它不用来， 嗯， 它只要能够有一个 APP 有一个微信小程序， 嗯， 它就可以报名。 嗯， 这就我们解决了一个它的就是全民健身的一个对于它报名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高质量发展呢还要取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如何运用现代科技的手段。比如说我们以前对一些这个中老年人的这种健康数据采集呢完全是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 哦， 那么现在通过 APP 和微信小程序完全是可以实现， 嗯， 只要在手机上可以实现， 嗯， 那么这就为了高质量发展的下一步我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健身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嗯， 我想那肯定是为了追求健康。 嗯， 所以呢我们现在呢也在做一个很重要的尝试，就是我们收集了一些中老年人在徒步的一些健康指标的比较。 嗯， 比如他徒步前他的身体状况什么样，参加了比如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徒步以后的身体状况是什么样。 嗯，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有一些对于他通过参加徒步活动以后对于他身体状况的一些改变。 哎， 那么这样呢其实就是这次计划里所谈到的，我们今后可以通过报名啊 通过这种数据采集啊，然后通过甚至于这种人脸识别啊， 嗯， 通过一些互联网加体育的优势啊，其实就形成了这种数据库的概念。 哦， 那这数据库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只要通过跟更专业的一些健康部门机构、医疗部门合作，其实可以针对于刚才你说的一些特殊群体，比如肥胖啊、三高病人啊，它就可以提供运动处方啊，甚至于我们的运动一些运动的食疗啊，甚至于运动科学方法的指导。其实这些都跟高质量的发展是有关系的，就是说更多的是以人的健康健身的基本需求，通过智慧化的方式能够实现。首先我觉得是在他参与活动成果方面的一种高质量， 嗯， 就不是像简单以前只是为了走而走， 嗯， 为了获得一个证书获得一个奖牌我参加一次活动。我想高质量发展呢，首先是跟我们高质量目标是结合在一起的。 嗯， 另外一个高质量呢，我觉得就在于我们能够给这些参与，如果从徒步运动来说的，它的环境的智慧化的构建， 嗯 啊，比如说我们原来呢，就是说郊野公园反而不花钱进去，我们就走一圈， 嗯， 那么现在我们也在想，能不能构建一些智慧化的步道啊，比如通过打卡，能够把你走路的时候的当时的脉搏和你走了5公里以后的脉搏能够进行数据的分析， 嗯， 那么这样呢，可以通过一个大的一个平台，然后再反馈于他们，那这样的话使他的行走呢更加科学了， 嗯， 这也是在高质量服务上作为智慧化的这个角度，其实它是能够提供出来的。所以我们想呢，这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探索，也是一种方式，让它使健身和健康能够真的不是再像以前一样只是为了走一圈然后晒个朋友圈，而这次它是有大量的数据分析和数据采集的，而这个技术现在是非常容易实现， 嗯，可以达到， 所以这也是一个高质量的发展。第三个呢，就是全民健身运动。其实从我们服务的角度来说，怎么能够让它更好的传播， 嗯 啊，因为以前呢没有这种手机移动终端这种方式的时候，大家完全是通过口口相传， 嗯， 而现在呢通过手机移动终端，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只要一个人能够分享一个科学健身的方式，那他在朋友圈里，如果以微信为例，会有几百个人可以同时分享这个科学健身的方法， 嗯， 所以对于高质量的发展呢，我想呢，还是要聚焦我们怎么能够在现在这个时代和科技能够给我们所提供的机遇，能够真正的充分的利用起来，这是我觉得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嗯，就是技术其实我们现在都已经很成熟了，像你刚刚说的那些技术其实都不是很困难办到的事儿哈，但是我们要想如何去利用这些技术哈，把它真正的去嫁接到哈我们全民健身的过程当中，从切身的这种每个人切身体会的角度都能够体会到哈，这个技术的发展真的是对我们有了帮助，有了实质性的帮助啊，这个是高质量，像非常重要。您刚刚我觉得那几点都总结得很好哈，从这个成果上哈，到这个场景上哈，到等等的这种提供的服务上，所谓实现这个高质量的发展，我想这个也是确实是现在的一个大势所趋啊。相信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看到现在全民健身的所谓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种成果会比现在要更显著啊，有越来越多的人也能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我们又可以回到我们之前聊到过的这个很多条，其实每一条之间都是有联系的哈，都是相辅相成的。 对， 通过这个高质量的发展，我们也能够越来越好的来促进这种，就比如说像上一条我们说到的这个重点人群啊，比如说青少年人群的啊，如何能够让他们取得更好的健康，其实就是高质量发展回过头来造成的结果，哎，就是这些人群我们能肉眼可见的。 所以这个计划我们说它是以问题为导向，以结果为导向， 嗯， 它能够对于每一个群体，特别是无论社会体育组织，然后全民健身赛事，然后科学健身指导，以及这个体育场地健身场地的这个基本标准的完成，然后包括重点人群，我觉得它是应该对未来5年的这种计划还是比较接地气的， 比较接地气的 啊，是应该讲只要能够认真的去贯彻和实施，是能够看到 这个计划能够实施的成果。 嗯，包括这个计划出来之后，我也看到很多这个业内的人士哈，把它和2014年应该是2014年颁布这个46号文啊、来做比较。 对对对对对， 其实46号文，我们现在回过头去来看，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全民健身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啊，这样一个文件哈。从46号文之后，真的是打开了很多这个。这个打通了很多这个社会资源哈，能够让大家都投身到这个全民健身事业和这个产业当中哈。啊，有很多人看到这份5年规划之后呢，也把它跟46号文啊来进行比较，希望通过这一份这个5年全民健身计划的出台，未来我们全民健身不管是事业也好，还是产业也好哈， 对， 未来也能够取得像46号文颁布出来那种井喷式的发展。从您的角度来看，您觉得跟46号文相比，有可能说在未来几年我们全民健身会通过这个计划这份指引去到达一个新的高度？ 那我觉得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是肯定的、 嗯、 因为2021到2025的这个计划，我觉得它的聚焦点首先是具有很强的政策指导性， 嗯 啊，其中它提到的这些指标作为政府部门是必须要完成的， 嗯 啊，而且它这个指标在前期制定这个规划的时候，它经过大量的调研， 对，都非常的具体、啊、 非常的具体、嗯。那么对于我们特别是在这个全民健身，大家可以谈包括一些产业啊，包括一些消费这方面的提升呢，那么它一定会聚焦和刺激全民健身大量的人口参与、 嗯、 然后对于我们在这个产业和消费上一定会有很大提升。比如说就从智慧化装备这个角度发展来说、 嗯、 大家应该讲现在越来越细化啊，比如说大家可以看，46号文的时候，我们就以体育这种计步和技术工具平台来说、 嗯、 应该讲很少， 嗯， 但是现在可以看到、 嗯、 已经非常多了， 对 啊，包括针对于这种跑步的、徒步的啊，甚至于营养的啊、甚至于健身场所的，甚至可以大家可以看到，甚至于对于一些健身场地的电子地图， 嗯， 那应该是各种形式都有， 嗯。 而这种特别是以这种移动终端物联网互联网人脸识别 AI 技术，它会带动一些移动运动全民健身装备的产生， 嗯 啊，这种装备产生一定会产生更多的这种消费， 嗯 啊，特别是我觉得随着场地的就刚才谈到北京绿道的不断的完善，那么围绕着绿道这个经济所能够形成的体育消费和体育产业也是非常大的， 嗯， 甚至于随着重点人群的不断的深入啊，特别是围绕重点人群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的这种项目或赛事活动也会不断的出现， 嗯 啊，而这种出现它一定带来一些群体的消费的产生， 嗯 啊，这种消费产生如果从徒步领域来说，我们最近正在研究这个智慧步道、 哦、 啊，这种智慧步道，其实智慧步道，咱就举个例子来说吧，包括我们看了国外的一些智慧步道的打造，包括从一步道的起点开始有这种智能的智慧的储物柜、 嗯， 然后到数据采集，到人脸识别，到数据库产生，到运动处方产生，到运动指导，以及到最后健康指导， 嗯、 然后以及到以致慢病为主的。这种医疗指导， 嗯， 它都会形成产业的发展啊，包括你看，现在可能我们也有一些就刚才我谈的社会主义指导员，其实他再提升的话，他就是你的一个健康助理， 对， 或者一个健身助理， 嗯， 那么这种它都可以产生产业和消费的大的刺激这个经济的发展啊，我想这个全民健身呢，它既是一个刚需， 嗯， 那么它同时呢也是。对于能够降低我们医疗成本啊，降低我们大量的家庭的这种医疗成本， 是 也是能够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 嗯、 那就可以看，包括现在很多的保险部门正在研究的这种以全民健身险为主的这种产品，其实也都在不断的在推出。 嗯 啊，那么这个市场如果一旦激活， 嗯， 那应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产业带动。 嗯 啊，我想这些都可以。通过这个全民健身规划和全民健身计划可以看得到，只要满足这个需求， 嗯， 我想这个产业和包括这个领域能够带来的消费一定是按照这个大家有些专家分析的是5万亿， 5万亿，对 对， 没错。 那么这个5万亿呢，那我们就去想一定会超过这个数字， 嗯， 对， 对，像这个也是啊，作为发展目标当中啊，和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这几个数据哈、啊、并列哈、啊，也提到了这个数据，就总体要求当中也明确提到了带动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50,000亿元、啊，就是您刚刚说的那个数字哈、啊。当然，我们之前的这个所谓的体育产业，可能更多的是以一些专业赛事的活动为指导哈、啊、为抓手的，而这份全民健身计划的出台啊，明确提到了。未来可能慢慢就要过渡到以全民健身为一个整个体育产业的发展的龙头， 对 啊，来带动不管是整个的这个大家的需求的升级也好啊，这个服务的升级也好，还是产业规模的升级也好，都是以全民健身为龙头为抓手哈。我觉得这一份这个计划啊，确实我们如果过几年回过头来看，也可能成为跟46号文啊相同的我们全民健身整个事业的发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最后还有点时间哈、最后想请教高会长一个问题，就是我相信咱们北京市徒步运动协会哈， 对 这份文件出来之后，也肯定是做了很多的研究哈， 对对对， 慢慢的肯定也会哈，未来很快的会按照这个文件当中的这些指示精神啊，来部署我们未来的这个工作。现在有一些什么具体的想法吗？在未来的工作当中，可能会在哪方面进行一些更深入的探索和尝试？ 那么一个是围绕着这个计划呢，我们现在正在制定协会的一个14-5的。这个规划，就是一个是围绕着北京市的14-5规划和体育局、那么包括结合这个健身计划的推出，那我们想下面可能有几个工作围绕，特别是围绕这个健身计划，我们需要特别一个是刚才谈到的，就是关于重点人群，我们要去研究，就是徒步这项运动它门槛低，那么参与人的包括对于它的环境比较简单，那么一个是重点人群，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提供这种服务，另外一个呢，在这个智慧化支撑这个北京市徒步协会10年以来的这些工作，怎么能有一些突破和创新，就刚才谈到的，比如他现在每个行走人都有手机，那么手机能够跟他行走的获得的数据，然后怎么能够分享，然后分享以后能够怎么对他有科学的指导，这是非常重要，我们现在正在研究这个智慧化步道的建设，就是北京绿道很多，但是怎么能够让公众走起来很方便，然后呢就能够有感受，第三个就是关于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这种培训，我们想呢更加专业啊，原来呢只是从科学指导的角度，那我想那应该随着这个计划的要求，那应该还要更加的提升，第四个呢就是围绕着我们的一些重点的赛事项目怎么能够打造啊，我们现在尽管有各区的徒步大会，那我们怎么能够让它形成，比如探索的能形成一种赛事的模式，让公众参与，它能够分级分类，能够有不同的参与方式，也有不同的这种成果， 成为非常完整的体系哈。 对，第五呢，我觉得就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体育组织的建设上，我们现在有3级体育组织，就是徒步组织、市级啊、区级啊、社区，那么这个怎么能够让它形成，既是组织又是平台，然后既是枢纽又能够有指导，我们想在这个组织方面要更好的去。那第6个方面就是刚才谈到的产业，和这个消费提升。那么产业呢，应该徒步参与的人最多，但是呢，怎么能够满足于反哺我们这些徒步在北京市的一些活动的开展，我想这要进行探索，也要进行一些创新。那么一个呢是既能在保证绝对安全的情况下，比如说人身安全啊、防疫的这种要求啊，然后呢又能够通过一些产业服务和产业支撑，能够让这个全民健身在徒步这个领域里头也能够有一些社会化、市场化的尝试，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考虑的。那么我想呢，这个计划呢，它确实是在今年的7月份出台，那我们也要进一步的学习和消化，然后呢也要针对这个计划，特别是结合北京市的具体情况，能够使徒步协会的工作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提升，特别是在满足于刚才计划谈到的几项重点工作、几项重点标准，特别是几项具体要求，我们要能够探索出来具有徒步协会特色的这种发展道路。 因地制宜哈，也是要因地制宜，按照咱们北京的实际的情况啊，以及我们徒步运动它这项运动本身的一些特点哈，来安排哈后续几年的这个发展的规划。当然呢，我们也相信随着这份计划的出台哈，真的会带动我们全民健身事业、全民健身产业哈有新轮的发展。我们也期待哈，在未来五年哈，我们首先也希望这个产业得到更好的发展。其实最根本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啊，刚我们说的这些，不管是支持也好，还是这些创新的举措也好，这些政策扶持也好，能够让我们每个人真的能从这个计划当中哈，真正能好好的去体会、去参与到全民健身的这件事儿当中，最终呢收获一个健康的身体哈。我想这个也是这份计划，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高会长讲的一样，以人为本哈，以人出发，一切都是以我们个人的身体健康为需求。为导向的。好，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高会长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真的是好好的去梳理和分析了一下这份在未来五年全民健身事业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份指导性的纲领的计划。再次感谢高会长的分享哈，谢谢您。 谢谢论论。 那么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哈。节目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同时呢，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下面的节目，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重组长岗，在帝王掌上的花园，聆听心跳声。每一块青春，每条青藤，都充满永恒，是一座双生长的年轮。 在八百年风霜里，不停生长，平行宇宙的交织绽放，在变与不变之间人成长。向前方、oh、 看世界的眼光在变，对城市的记忆在变变，因为它正生长、oh、 看眼光的角度在变，对未来的期待在变，因为种种现在生长。 时代和时代交汇的地方眺望，春秋线不断在生长，我不停成长，岁月的风雨，时间的雨，让它茁壮，明天比昨天还要漫长、oh、 在八百年风霜里不停生长，隐形宇宙的交织绽放，在变与不变之间人成长，时光却看向前方、oh、看世界的眼光在变，对城市的记忆在变变，因为它在生长、oh、看天空的角度在变，对未来的期待在变，因为种种现在生长、oh、在这里我们生长，在这里时光滋长，在这里万物生长， 交织着交织着梦， 在这里我们成长，在这里时光滋长，在这里万物生长， 生机中充满希望。 看世界的眼光在变，对城市的记忆在变变，因为它在生长。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甜鲜到餐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顺心新源的原切牛羊肉组合串，甄选好肉，整块原切。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领20元优惠券，50串到手才99元。 妈妈，我